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三伏苦暑天，三次晒毛眼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，叫上他喇叭，手里把脚扇，就等老爷下了山，马铃儿出去找凉快。孔子河边上儿戏，路灯底下敲三尖，点上冰皮羊肉串，做点毛豆小凉菜，周边开着花匣子，夏天自由大得乐趣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半耳边。87.6 来了您嘞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孟玉环和于金平这俩姑娘嘴皮子可利索，拉出宝剑要抹脖子，女兵女将过来就拦着。帅堂之上是一阵大乱，把常玉春急的也冒了白毛汗了。人家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。正在这时候，武进忠、武进孝来到常玉春跟前儿：“六叔，拉倒！您看您这一个人弄得大伙都不痛快，这俩姑娘真要抹了脖子，那可怎么办？孟九公、余化龙一翻脸。”太平府还得归人家，我们就是前功尽弃，你儿子也没了，你这何苦来的？拉倒吧。两个人这一劝，常玉春火没了，这才传令把常胜放回来。常胜跪倒磕头，谢爹爹不斩之恩，噔，非是本王不斩玉女，你的两个媳妇苦苦给你求情，还不过去谢过啊。常胜这才明白是我老婆的力量，来到这儿给两位姑娘施完礼，大堂之上是皆大欢喜啊。本来是个喜事儿，常玉春传令全城祝贺，这才跟余化龙、孟九公亲家相见，置下一桌酒席，谈谈心里的话。可说来说去就说到正题上，常玉春问孟九公：太平府一共有多少粮草？回王家一共有5000担。哎呦，不少。都在城中吗？不，太平府城里现有粮食1000担，还有4000担都在聚宝山。哦，聚宝山离此多远？30里地。有一大将名叫左登，在那块驻守。常玉春一听一皱眉，那合着这粮食没全得过来。老将军，但不知左登是何许人也？王家你放心，左登啊是我徒弟，我派子上聚宝山的，替我在那看粮食。为什么呢？5000担粮草全放到城中也搁不下，为了保险起见，放到山中随用随调。也不是我说一句大话，我到那一句话，左登乖乖的把粮食就献出来，这您不用担心。武进忠、武进孝一拨了脑袋：我老将军，您别把弓拉得太满了啊！人心隔肚皮，做事两不知，此一时彼一时，现在你投降大明了，那左登就能听你的。小将军你放心，我不是说句大话，左登那跟我不是一般的关系， 这个孩子12岁上没有了爹妈，是我把他抱养在府，培养成人，后来收他当了徒弟，实质上跟我儿子也差不多少。没有我哪有他的今天，我叫他站着死他不敢坐着死，我叫他趴着死他不敢蹲着死，这你们只管放心，我到那一句话粮草全都掉了。哎，那就好了。孟九公觉着脸上有点挂倒劲，看常玉春那意思不放心。廖威吃了那么几口，把酒杯一推，王爷，咱们说办就办，现在我就起身赶奔聚宝山把粮草全调来。常六爷也点头了，因为这是军中大事啊。孟九公临走不能一个人去，常胜啊自报奋勇，因为惹爹生气了，说爹这么办我去一趟吧。常六爷点了头了，小英雄于天庆也要跟着，武进忠武进孝也要跟着，就这样老少五位带着亲兵20名起身赶奔聚宝山。30里地并不甚远，日头偏西就来到山口了。孟九公还给常胜他们介绍，看见没，这就是聚宝山呢、啊、周围环山，当见是一道山谷，囤积粮草无数，这个地方易守难攻，元顺帝恐怕粮草被你们抢去全藏到此处，没想到看了多年给你们准备了。来呀、啊、放下吊桥，本帅来了。孟九公往上面一打招呼，守山口的军兵一看，哟，大帅来了，大帅来了，赶紧往里头通报，要有一顿饭的时间。左登领兵带队接出来，咣当当当当当，放下吊桥，左登一马当先来到孟九公的马前，人人小伙子甩凳立鞍跳下坐骑，抖战袍躬身施礼，弟子迎接老师。这常胜武进忠武进孝这么一看，呼呼呀，哎呀，我这左登长得快带劲的，一瞅这小伙子身高9尺，细腰炸背，面似淡金，两道八字利剑眉飞入天仓，斜入鬓角，一对大眼睛锃明刷亮，准头丰满，四字阔口，牙排碎玉，齿不唇红啊，这是个美男子。再看他手下的亲兵，两个人抬一个，两个人抬一个，给他抬着一对肾金吉利棒，就这对家伙上秤腰一腰也有100斤挂铃啊。武进忠跟武进孝互相看了一眼，心说这是空躺，这是实习儿，这家伙能有这么大劲儿使这么一对家伙吗？这叫英雄爱好汉，好汉爱豪杰，虽然没有任何交情，一看就喜欢上左登了。这是孟九公手捻虚然，微微一笑，孩儿啊，免礼平身，咱们到里边说话，老师往里请。众星捧月一般把老少五人接进山里，到了中军大帐，分宾主落座，孟九公在正中央坐着，左登众人在左右相陪。孟九公就说，徒儿，太平府发生的事你知道吗？徒儿都知道了，那就好。有道是，大将保民主，俊鸟登高枝，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。 为师愿意投靠明万岁朱元璋了。从今以后，我就是大明的臣子。现在太平府我也交给人家了。好啊，咱们是师徒，我也没来得及跟你商议。那么现在跟你说一声，你也算大明的臣子，赶紧把粮草交出去，咱就赶奔明营去参见洪武万岁。左登没言，吩咐手下亲兵把酒菜摆上来。师父，您先吃点喝点，老也不上我这来，咱们一边吃着一边聊。时间不大，酒菜摆上来，孟九公把筷子一推，哎，左当，吃喝在后边，公务紧急，我现在接管粮草，人家开明王常遇春还听信儿呢，快办点公事吧。左登一听，当时这脸儿就变了。师父，恕弟子不孝，您做的这个事儿可有点不对呀。粮草我是一粒也不能交啊。孟九公就一愣，这句话简直是出乎意料之外啊。左登，你疯了不成？没疯，我也没傻。师父，您干的什么事儿？元顺帝对咱们不薄啊，对待您可以说恩重如山，唯你重权啊，怎么到了现在的时候你倒戈投降，胳膊肘往外拐，吊炮往里走，投降了乱臣子子朱元璋？那朱元璋是个干什么的？他不就是放小牛的当过和尚吗？一个臭要饭的，趁着天下混乱，他也假冒天子之名，征程善地，犯下了不赦之罪。他是没遇上我，要遇上我，我讲的碎吃万顿，生吃活嚼啊。像这么一个人，您怎么能保他呢？我早就听着信儿，想要赶奔太平府见师父辩理。那么师父既然来了，我想补上这么几句。您呢，把成命收回，一不给太平府，二不给粮台，把明营派来的人完全生擒活拿，借往京都，交给天子献功。您呢，这就算对了。假如要不听徒儿良言相劝，讲不了说不起，我呀，你要干什么？你要以小反上，还敢把你师父如之何吗？左登啊，好个逆子啊，恨我双瞎了眼，怎么把你养大成人呢？现在我不跟你多说，饭已经做熟了，你说话已经晚了，乐意也得这么办，不乐意还得这么办，赶紧把军令交出，把粮草交给我。师父，您就把嘴说破了，我也不交。哎呀，好小子，你真是大逆不道。老头子说着抡起巴掌给左登就来个嘴巴，实质的左登要躲是能躲得开，也有意让老师出出气，所以这下打了个实惠的啊，啪，把脸上打了五个手指头印儿。但是左登没着急，师父打得好，您把我养大了，打死我都是应该的，唯独这件事情我不能让步。 您就打死我，我也不能答应。老头气得咣咣又蹬了他两脚，左蹬还是一口咬定主意不变。最后把孟九公实在气急了，好好好好好，我咱这么办行不行？儿大不由爷，从今以后一刀两断，你别管我叫老师，我也不是你的师傅，你也不是我的徒弟，咱们回头再算账。走。他带着常胜、于天庆、武进忠、武进孝站起来，刚要走，左登把桌子一拍，等一等，师傅，您把我培养起来的，对待您我没有别的办法，但是这几个人走了得给我留下，我还要当人质。要这句话没把孟九公气得背过气去，老头一伸手把腰中的宝剑拽出来，左当咱们就是冤家对头，休走看剑。这左灯刷了身形往旁边一闪，宝剑走空了，他飞身就跳到大帐之外，把孟九公甩在一边，用手指点着常胜，哎，姓常的，你出来，你别在人群里头给我装蒜，你们老常家就是元朝的死敌，你还不送死，等待何时？常胜多曾吃过这个亏，让人家指鼻子指脸这一顿损，脸上挂不住啊，赶紧把外衣闪掉，伸手摁灯环，嘎嘣拆了，拽出三尺方身的宝剑，断喝一声，是直奔左灯。这两个人在营门外头就站在一处了。要常胜脚就不含糊，真伸手了，那差得多。左灯未费吹灰之力，杀到虚晃一招，底下使了个扫堂腿，抬吧给我，走发从通天来了。摔了个狗啃屎，还没等他起来，两旁的削刀手往上一闯，就把常胜是生擒活拿。武进忠、武进孝一看，哎呀，好小子，你反了你！抓他，跟他玩去！小哥俩晃冰铁怀抱拐，大战左灯，说说简短，几个回合被人家生擒活拿。于天庆一看，我们是一块儿来的，他们光彩我也好看，他们受罪我也得陪着。于天庆晃动双拳大战左灯，五个回合也被人家生擒活拿。现在就剩下孟九公了，孟九公可玩了命了，左一剑右一剑是渐渐下绝情，左灯左躲右闪并不还手，一边闪着还一边劝，师父师父息怒，您呐拉倒吧，吓死徒儿也不敢一小反上。孟九公能听他白话吗？老头子拼了命了，最后累到什么程度，站不住了，孟九公坐在地下以头碰地，砰砰砰，气死我了，我也不活了。师父何必呢，咱们师徒一点仇恨没有，看来这仇恨都是常玉春给挑的，求您呢给常玉春送个信儿，让他来送死，他一来满天云彩都散了。师父您消消气儿，千万别这样。后来孟九公一想啊，我撞死有什么用啊，老头子没办法从地下站起来，先把宝剑带好，左灯好孩子，你等着我的，我回去去搬兵，但是可有一件事，我培养你这么多年， 你能不能高抬贵手，把抓住这几个人给饶了？师傅您放心，一根汗毛我都不带伤的，就是不放他们我也绝不杀他们，我以良心担保。好，我要的就是这句话。老头一边走着一边难过，为什么呢？人生在世，什么事儿都能遇上，他做梦也没想到佐登能够翻脸无情啊。心说话，这个小狼崽子，我算白把你养大了，要知道你有今天，我那阵就应该把你掐死，狼心狗肺。哎呀，又一想，我在常玉春面前夸狼言说了大话，你说这个脸儿往哪儿放啊？看来这个人无论在什么地方说话都要留有余地，这话不能说得太绝了。我有什么脸面见人呢？我哎呀，把孟九公急得啪啪撤自己的嘴巴了。但你不管怎么想，吵媳妇得见公婆呀。他硬着脑瓜皮回到太平府，见常玉春，把经过讲了一遍。这常玉春还怕他着急，把亲家急坏了怎么办呢？心里都着急啊，脸上还得表现挺自然，在这解劝。最后常玉春说，这么办吧，这佐登不是叫我去吗？哎，我就去一趟，能把这几个孩子要出来更好，要不出来我这条老命也就豁出去了。孟九公之说，跟他完不了，完不了。可这时候呢，两个女孩子于金平、孟玉环得着信儿了，一听说丈夫常胜让佐登给抓住了，生命还有危险，这俩姑娘都急了，纷纷赶奔帅厅讨令，要暴打前敌，大战佐登。常玉春一想，这俩女孩子都有决意在身，也会打暗器，这佐登我是没见着，如果要真伸手未必不行。但又一想，满营众将男子汉居多，非得派俩女人觉得脸面无光，再说这又是儿媳妇了，动不动叫他们暴打前敌，好像交代不过去，因此被常玉春拒绝了，说你们听信，好好守住太平，有我就足可以了。这常玉春才点兵五千，带着王威、贾平、盖天都督、朱亮祖众人赶奔聚宝山。到了次日平明，大军来到山下，常玉春吩咐一声安营下寨，埋锅造饭，休息片刻，这才点炮发兵。孟九公在旁边陪着，命人到里头送信儿，叫佐登赶紧出来送死。时间不大，佐登手使肾金吉利棒就来到两军阵前，就听见聚宝山里头炮号连天，咚咚，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在黎明，你的脚步牵绊着路窗，如影随行，